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要感谢余牧师、跟国语部的长老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刚才已经宣布过，我们粤语堂会在11月的22号到27号、到泰国去探访我们的这个 Annie Fang 姐妹、如果你们有意参加的话，请你跟我联络，我们还会、去探望撒母耳之家。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叫神迹医治和方言的恩赐还存在吗？那要注意的，我不是说有没有神迹，有没有医治，有没有方言，我是说有没有这些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这个分别。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们谈论这一件事，看看这些恩赐还存不存在。那刚才我们看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2章9到10节讲到有很多很多的恩赐，但今天我只是跟你们讲四种。第一就是神迹异能，第二就是医治，第三就是方言，第四就是方言的翻译。那首先我跟你们看的就是恩赐，给教会的恩赐应该是怎么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12节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有没有看见给教会的恩赐是要造就教会的？怎么样叫做造就教会？就是要建立教会的肢体，要使到教会合一、要做那 美好的见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给教会的恩赐是应该造就教会的。那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2章跟罗马书的12章都有属灵恩赐的清单。我们看见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恩赐，一种我叫它做永久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我说永久不是说你到了天堂还需要这些的恩赐，在地上是永远的一个恩赐，是要来造就教会。就好像刚才哥林多前书的14章12节告诉我们的一样。那这个就是不单只建立个别的信徒，还要、这个建立整个教会。还有第二种的恩赐，就是我叫他做暂时证明神话语的恩赐，这个是第二种。所以第一种是永久的，第二种是暂时的。第一种是给教会的，要建造教会；第二种是给使徒的恩赐，是要来印证神的话语。那这些这个使徒的恩赐，在旧约跟这个新约的使徒时代非常的重要，要来证明、有神迹奇事的人真的是从神而来，这个就是原因，要证实神的话语。这个主要是给非基督徒证实神的话语，这个不是给教会，不是给信徒的。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主要就是这些给使徒的、恩赐，而不是给教会的恩赐。刚才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2章9到10节，已经我跟你们说有四种，是不是？第一神迹，第二医治，第三方言和方言的翻译。那在旧约跟新约的使徒时代，我刚才说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还未有完全神的这个话语，是不是？圣经的正典还未关闭。现在呢，我们都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没有新的启示啊，全部神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使徒的印证，使徒的这个恩赐来证明，哦，这些人就是从神而来，他们讲的话你一定要听啊，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那 今天我跟你们讲这些暂时给使徒的恩赐，从三节的经文来看，第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第二节就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第三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两章三到四节。我们首先看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干嘛？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有没有看见这些神迹奇事异能要来做什么？要来印证这个人就是有使徒的凭据。使徒的凭据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第二呢，要见过复活的主。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节。所以现在没有人可以说他是使徒，因为我们都不能见过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说是不是？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保罗，有人说挑战他是不是使徒，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使徒啊？他见过复活的主，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给他有从神而来的启示，以致保罗能够写出十三本新约的书信。没有人现在没有人能够称为使徒，因为没有人能真正见过复活的主。还有第二节的经文呢，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那这节的经文常被人误会。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是耶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来显现，他骂门徒，你们是侥幸的人啊，为什么你们的信心这么小？然后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十六章十七节就被很多人误解，因为经文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还有十八节说有医治的能力。因为前面说信我的人就怎么样受洗必然得救，然后这节的经文说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个就是误会的地方。那我今天要跟你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其实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是给门徒的，跟门徒讲的，要他们有神迹奇事医治的能力。那我解经一向都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字面来这个释经。那以这个圣经解释圣经有三方面，你看经文的本身，你再看经文的前文后理，你再看其他的经文对这一件事是怎么样讲的。所以就是三个方面。那我首先看其他的经文，在其他的经文也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神迹奇事的能力赐给门徒，就好像马可福音十六章一样，在马太的十章一节，在马可的三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都是将神迹奇事的能力赐给门徒，就好像马可福音的十六章。有哪些的恩赐啊？有神迹，有医治，有说方言的，就是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九节到十节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在其他的经文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将神迹奇事的能力赐给门徒，而不是赐给所有的信徒。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前文后理。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耶稣基督骂门徒，你们侥幸的人，你们不信的人，是不是？ 啊，所以跟住他就是跟他们说，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就有这些的神迹奇事，医治方言的能力在你们的身上。其实耶稣基督叫门徒做信的人或者是小信的人是他的口头禅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6章8章14章16章17章，耶稣都是这样称呼门徒。所以这里很明显，他是跟门徒讲，而不是要所有信他的人都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第三，就是看经文的本身。其实马可福音的16章15到20节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啊，在15到16节，耶稣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主要的是叫门徒去传福音，是不是？然后在20节他怎么说？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传的道也是说传福音一手一尾，是不是？当中的经文就是最重要，马太福音的16章17节，耶稣给他们有神迹奇事医治的能力，要来干嘛？要来证实所传的道，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使徒的恩赐。那这些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包括手拿毒蛇喝毒物，在这个马可福音的16章18节，如果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个使徒的神迹奇事，我们每一个信的人都有的话啊，我 challenge 你去手拿毒蛇喝毒物，看看你有没有事啊！这些不是给我们的啦。那第三节的经文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的2章3到4节，经文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耶稣基督首先讲这些的福音，是不是？后来有人听见了，来证实了这些话语，是谁呀？是使徒啊，是不是？然后在希伯来书的2章4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有没有看见？这个是给使徒的恩赐，是不是？来为神的话语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经文就是跟马可福音的16章、哥林多前书的12章9到10节都是一样。这里啊，经文说是圣灵的恩赐，是不是？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见，这些的恩赐都是给使徒，而不是给每一个基督徒。那我再举一些的例子，好像是使徒行传的4章28到29节，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啊，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为什么神迹奇事是跟神的话语放在一起？再看看使徒行传的14章3节，保罗和巴拿巴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有没有看见早期使徒为什么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还未全部的在这个使徒的手上，是不是？这个圣经的正典还未关闭，所以需要有神迹奇事来印证。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不需要这些。今天有一个人来你们的国语堂说，我是从神而来的，我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语， 你会不会叫于牧师跟他比试一下，看看谁的神迹奇事比较厉害一点，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不会的啦，是不是？你看看这个人来到你们国语堂，是不是真的是讲神的话语？你印证一下圣经里讲的话，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不再需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的2:20非常有力的一节经文，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需要有几个根基啊？你会不会在根基的上面再建造根基，再建造根基啊？技术的建造根基你不会了，是不是？一个根基就够了。他们使徒跟这个先知建立的教会的根基，他们已经过去了。随着他们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使徒的这个恩赐。那因为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就是四种这个神迹奇事，是不是？是神迹、医治、方言，还有翻译，方言的翻译。所以我会具体一点啊，每一种的恩赐都跟你们分享。第一就是神迹。刚才我也已经讲过，这个是使徒的凭据，是不是？是哥林多后书的12:12告诉我们。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时间是充满了神迹奇事啊，但除了这三个时间，你看见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时代就是摩西跟约书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神迹要来印证旧约的颁法，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第二个时期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是先知的时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要印证他们讲的话真的是从神而来，所以需要神迹奇事。还有第三个时代，就是耶稣基督跟门徒的时代，要来印证什么东西啊？新约的颁法，是不是？除此以外，你看圣经很少很少的神迹奇事，就算好像亚伯拉罕，好像大卫，非常属灵的人，他们都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不是说在他们的身上没有神迹，亚伯拉罕能够100生儿子，这个本身就是神迹。但亚伯拉罕跟大卫没有这个施行神迹的能力啊，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看见彼得和保罗都是有神迹的这个恩赐在他们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的13，有一个叫以吕马的这个俗士，是不是？他是阻挡真理，保罗就怎么样，使他这个暂时瞎掉了，看不见东西，这个就是神迹。还有呢，他们都能赶鬼啊，都有异能，甚至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的20，有一个叫犹推古的人，是不是？他死掉了，保罗使他从死里复活。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的28，保罗到了一个荒岛，上面有毒蛇咬保罗，咬了他有没有事？没有事了。就好像是马可福音的16:18说，手拿毒蛇喝毒物，是不是？这个就是使徒的恩赐。还有第二点啊，除了这个是使徒的恩赐，第二点，神迹的恩赐在历史当中已经是消失了。在早期教会还未过去，我们看见已经没有什么神迹了。保罗去到腓立比最少有2年的时间，你没有听见他说任何的神迹奇事。保罗到了安提阿、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啊、特比，还有就是比利亚，也没有提到有神迹奇事。他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 注重的是什么？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肢体，而不是说啊，你们要多行一些的神迹奇事。他写信给提摩太啊，给提多，是告诉他们圣经的重要，叫他们要教导纯正的教义，而不是说你们行多一些的神迹奇事，是不是？那要注意，我不是说世上没有神迹，很多人就误会说，哎呀，这个袁牧师就是不相信神迹。我绝对相信神迹。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知道在我女儿的身上有很多神迹奇事，我绝对相信有神迹，但已经不再需要有这个神迹的恩赐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袁牧师，哇，他真的是有神迹的这个能力呀、啊！啊，他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结果怎么样？我讲一句话跟圣经是矛盾的，那你相信谁？很多人说当然是袁牧师了，因为他是有神迹，是不是？现在已经不需要有神迹的恩赐来证明我讲的话，但神迹其实每天都有。如果我们今天还说我们需要神迹来印证神的话语，其实就是在藐视圣经的权威，就是在藐视圣经的足够性。那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有人会说，哎呀，我看见电视上面真的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哦，啊，为什么？这个圣经一早就 告诉我们了，在末世会有很多假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7章24章，还有马可福音的13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启示录的13章16章19章，都告诉我们到了末世有很多假的神迹奇事，会迷惑很多人，许多人。这里希腊文的许多人，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被他迷惑。今时今日在啊，今时今日还有没有真的神迹？当然有了。啊，你去到这个从来没听过神话语的、没有啊福音的地方，人就有神迹奇事。神能透过很多的宣教士啊，做很多的神迹奇事来使人相信，但这些都不是使徒的凭据，都不是使徒的恩赐，因为使徒的时代已经是过去。我不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这个神迹奇事的恩赐啊，这个使徒的恩赐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那讲了神迹，第一点，第二点要讲的就是医治。医治也是使徒的凭据。在新约教会的开始，我们看见彼得和保罗都有医治的能力，是不是？那其实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意比较彼得和保罗。使徒行传的1到12章是讲到彼得，13到28章是讲保罗，两个人都是有医治的能力。还有呢，两个人都能间接的来这个医治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在使徒行传的5章，彼得的影子啊，在谁人的身上，这个人就会得到医治，是不是？间接的医治。保罗呢，他的异物盖在谁人的身上，那一个人就能被医治，都是间接的这个医治。他们都有使徒的印证。那第二点啊，医治的恩赐在历史当中也是已经消逝了。今时今日，如果有人生病，我们是怎么样？好像是雅各书的5章告诉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宣道会非常看重的。怎么样？为他祷告，是不是？在雅各书的5章13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14节，你们中间有人病了啊，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干嘛？ 啊，施行神迹奇事啊，不是。你看看经文说，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是不是？雅各书其实是新约最早的一本书，要比这个哥林多前书还要早。在这么早期的这个教会，已经有人生病，不是说快去找一个有这个医治恩赐的人来医他，而是怎么样为他祷告，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讲这些的不是给教会的恩赐，这个如果是给我们的恩赐啊，经文就说你们快去找一个有这个恩赐的人来这个救这个人，是不是？不是啦，是为他来祷告。那其实如果你们注意的话，耶稣基督本身医治的人就是非信徒，好像是彼得的岳母一样。还有呢，在约翰福音的5:36，耶稣说，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哪些事啊？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基督的医治。这个尼哥底母还未相信的时候，他来看见耶稣基督，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是不是很多这些非信徒看见这个神迹医治，他们就会相信？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哪些事啊？神迹奇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10:38。其实很有趣，在约翰福音里面叫神迹做 sign 记号标记啊，记号标记本身不重要，但记号标记后面的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一个 stop sign， 一个 stop sign 是一块贴片，是不是八角形的一个贴片，上面写住一个 stop 字，是不是？本身不重要了。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袁牧师说这个 stop sign 不重要，你看见了 stop sign 就怎么样冲过去了，是不是？袁牧师讲不重要的嘛、啊、那如果你冲过去会怎么样？有意外，可能被抄牌，是不是啊？但这个 stop sign 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你要 stop， 你要停下来，是不是？这个就是神迹一样，神迹本身是 没什么重要啊，我再讲一次，本身是没什么重要，但背后的意义非常重要，是要证明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这个就是神迹的意义。那在使徒行传的2:22，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要证明出来，这是你们制造的。一无一样，神迹就是要证明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已经有传父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那还有就是这些医治的能力，我们看见已经是在使徒的时间已经是慢慢的消失了。我刚才说彼得跟保罗都有医治的恩赐，但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也好像是失去了这个医治的能力。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的12，记不记得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是不是？那如果保罗还有神迹的医治，他可能就是 mini mini mini mo 自己把自己医好了，是不是？但他没有这样做。那有人说，哎呀，很多人能医不能治医呢？那你看看还有提摩太，提摩太有胃病，是不是？保罗怎么样做啊？你快来呀、啊！我为你这个施行这个神迹医治你，有没有这样？没有啊！保罗怎么样跟他说啊？你稍微用点酒，对你这个胃病有医，是不是？保罗没有医治这个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的5:23，还有呢，提摩太后书的4:20，有一个叫特罗菲摩的病了， 保罗有没有医治他，然后跟这个保罗一起上路，有没有？没有啊，保罗把他留在米利都，是不是？哎呀，你生病了，我就把你留下来，没有医治他。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个使徒时代，已经这些神迹奇事，这个医治的这个能力已经慢慢的消失。有很多人就喜欢用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七节来说，是神的旨意要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不单是灵魂，还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他们说这些的经文是造就，是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四节和五节啊，说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病患，医治我们的身体，没有错，我也相信。但这节经文讲到身体的医治，我相信最后就是当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被完完全全的医治。现在在世上，如果你有疾病，如果神有恩典医治你，这个是部分的应验的这一节的经文，而不是完全的应验。那还有第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医治是使徒的凭据，第二医治的能力已经是消失了，第三点就是撒旦也有假冒医治的能力。那我刚才说神迹的话，到了末世有很多假的神迹，但医治早在教会早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假的医治。我们怎么知道？使徒行传的八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他是有邪术，是不是？他的能力在从哪里来？就是从撒旦而来。我刚才也讲过，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又有一个叫以律马的，也是俗世，是不是？他的能力又是哪里来的？都是撒旦。不用等到去这个末世，在早期的教会已经撒旦有他医治的能力。还有呢，连法利赛人也知道撒旦有医治的能力。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医好了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法利赛人怎么说？他是靠住鬼王别西卜的力量来赶鬼，是不是？谁是鬼王别西卜啊？就是撒旦。所以连这个法利赛人也知道撒旦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医治的这个恩赐是给使徒，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现在我们有人生病就怎么样？好像雅各书第五章一样，为这个人来祷告。那还有最后第三样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方言，还包括了方言的翻译。很可惜这一节的这个方言的恩赐在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被翻译错了，说是石头的恩赐，那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石头能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但不一定是言语。但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每个国家的言语。这个本身这个希腊文 glossa 这个字是一个国家的言语，而不是石头发出来的声音。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教导讲方言的恩赐应该是怎么样。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神的话语随伴。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降临，是不是有这个不同的门徒讲方言，是不是？当时彼得讲了一篇道，这些的这个方言的恩赐就是要来证明这一篇道真的是从神而来，又一次给我们看见。所以有3000人信主。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方言是要有神的话语随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6节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话知识、话预言、话教训， 都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保罗说我来你们的当中，我只是说方言，我不讲道，我没有解释神的话语，跟你们根本没有好处。这个就是保罗的教导。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3节，保罗说，所以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人不通方言的话，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有没有看见，如果你们今天国语部在这里聚会，你们都是讲方言了，有人讲这个法语，有人讲德语，有人讲英语啊，在这里敬拜，有一个不通方言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些国家的言语的人来到，他只知道这个普通话，看见你们了，觉得你们是发狂了，在这里做什么？但如果有人讲到的话就不同，是不是他就能够被圣灵感动认罪悔改，这个就是对他有益处。但看见你们都是在讲方言，根本对他是没有益处可言。所以方言一定要有神的话语随伴，这个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方言是为了非信徒非基督徒，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1节，保罗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有没有看见，我刚才就是说过，无论是神迹的恩赐、医治的恩赐、方言的恩赐，都是为非信徒在他们的面前证实神的话语，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所以我刚才说有两种不同的恩赐，第一，永久的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方言能不能造就这个教会？不能啊，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才能，是不是？方言本身不能，那这个就变成了是第二种的恩赐，就是使徒的恩赐，不是给教会的，是给使徒要来印证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啊还未完全到我们信徒的手上，这个正典还未关闭的时候，有这个需要。那我不是说现在完全没有方言的这个神迹，有啊，在这个土人的地方，在从未听过圣经，一个宣教士绝对能够讲这个土人的话，可能他根本没有学过这些土话，但他能讲，这些土人一看见就说，哇，这个就是神迹，是不是？他们就能相信。但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这个随伴啊，所以第一，我们看见方言要有神的话语随伴，第二，方言是为了非基督徒而不是为了基督徒。还有第三点，方言都是能被明白的言语。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有门徒讲方言，路加医生写下了15种的言语啊，每一种的方言都是不同国家的言语，他是全部把15种都写出来。我刚才说希腊文 glossa 这个字就是一个地方的言语啊，而不是好像现在有很多的方言你都听不懂，你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有一本书他说啊，我来教你们讲方言，你们就是重复的很快的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到后来你们就会讲方言了，就是这一本书就是这样教我们。那保罗怎么样说？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的13章11节，不要用巴别塔的言语来向神祷告，不要用巴别塔的言语来敬拜神，你不会得到神的悦纳，不会得到神的喜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要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是蛮有这个心灵啊，我被圣灵感动，就这个叭叭叭叭叭，是不是？你还要用神的话语，这个就是真理。你不能只用圣灵，你一定也要用这个真理来敬拜。我在粤语堂讲了一个系列，叫这个真言的系列，有一篇道就是叫祷告的智慧，我不记得有没有来国语堂跟你们分享。这里就是说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甚至所以敬拜也好，祷告也好，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语。那刚才我讲了有两种不同的恩赐，我们不妨来看看听不懂的方言到底是属哪一种的恩赐。第一，如果你听不懂的话，能不能造就你？不能够造就你，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不是第一种，不是给教会，不是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是不是第二种的这个恩赐是给使徒的？我们刚才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有门徒讲的都是地方的言语，是不是？不是听不懂的啊。如果你只是讲的听不懂的这个语言啊，也不是一个神迹，你不能使人相信每个人都会叭叭叭叭叭，是不是？那不是一个神迹嘛啊，不会使人相信，所以也不是使徒的这个恩赐。所以听不懂的方言不是给教会，也不是给使徒的恩赐啊。你问我到底是什么神迹，我相信根本不是神迹。那还有第四，就是方言的翻译。那翻译这个字，原文希腊文就是 hermeneia， 这个字是语言的翻译啊。保罗说，就算是没有生命的消化琴发出来的声音，若不被分别的话，怎么知道是箫，怎么知道是琴？哥林多前书的14:7，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方言也是一样，你讲出来的话没有文法，没有解构的言语，能不能被翻译？不能被翻译的，是不是？这个就是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14:27-28，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只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有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你不要在敬拜神的时候制造混乱。现在有很多的敬拜讲方言的这个教会非常的混乱啊，我们不要用混乱的方式来敬拜神，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那还有最后一点关于方言的，就是方言已经是一个止息的恩赐，在早期的教会真的是有，但已经是止息。在哥林多前书的13:8，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至死也终必归于无有。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的，但就算是先知和讲道的恩赐也会必归无有。必归无有这个原文的希腊文是 katargeo， 这个字 katargeo 一个字，就是最终会被废除。几时被废除啊？经文说等到完全的来到，哥林多前书的13:10，就是到我们到了天堂就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到了天堂还需不需要有这个先知的这个恩赐讲预言？不需要了，所有的预言已经都是成全了，是不是？还需不需要讲道的恩赐啊？不需要了，到了天堂的话我们有更完美的知识，我们不需要有讲道的恩赐，是不是？那个时候就会必归无有。但方言呢很有趣，不是用 katargeo 那个字，不是终必归于无有，而是半途止息。跑这个字 原文的希腊文是半路上已经是没有了。我相信这个方言的恩赐在使徒时代的末期已经是终止了，已经是消失了。今天跟你们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跟你们分享了，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恩赐。第一种是永远的造就教会的，是给教会的恩赐，是不是？还有第二种呢，是使徒的恩赐，是暂时印证神话语，是给使徒的，不是给我们的。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经文说，神以他的能力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已经是给了我们，怎么样能得到？经文说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主，是不是？我们不要去寻求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恩赐啊，像神迹医治方言的这个恩赐，我们不需要去寻求这一些，我们只需要是寻求神，寻求他的真理，认识他，那一切关乎生命的前进的事都会给我们，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九到十节啊，给我们看见有很多使徒的恩赐，愿意我们都是啊，不要追求一些不属于我们的恩赐，但我们都能学习来认识你，来认识你的话语，因为你已经将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是给了我们，愿意我们都是追求你的话语，追求认识你，而不是去追求不属于我们的恩赐，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